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常言说得好，少年夫妻老来伴。作为马三立的妻子，甄慧敏为马家付出的太多太多了，这些马三立都看在眼中。然而正当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夫妻俩准备安享晚年的时候，妻子却永远的离开了马三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您的老朋友红九。今儿的相声人生呢，我们就一起来回忆一下1984年的那个让马三立痛苦悲伤的早春。说起马三立的妻子甄慧敏，是一位勤劳朴实善良的劳动妇女，跟着做艺人的丈夫走了近半个世纪的不寻常岁月。由于操劳过度，她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然而在她生命垂危的时候，丈夫马三立却也没能守候在她的身边。当甄慧敏在病榻上与死神抗争的时候，马三立正和搭档王凤山一起准备走上舞台，把自己的拿手段子《白事会》奉献给热情的观众。难道马三立就不知道妻子正在死亡线上徘徊吗？就让我们先来听一听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白事会》，然后红酒再跟您慢慢说。 打你爸爸有病时候，我就天天放到你家去。 对， 办那头白事，谁给办的？ 谁办的？ 你没听说？ 我是 哎。 我听说您没少受累。 哎，咱们过这个没少受累干嘛呀？那年你没在家。 对了，外地啊，给人应酬点事儿。 你呀、啊，没在此地。 对， 你跟你老伴儿，你跟你媳妇儿，你们两口子都在广州。 对， 那时候给你们去信打电报，你也来不了， 来不及。 家乐那时候就有你大哥，你行二。 对， 你哥哥，你兄弟， 哎， 你大嫂子，你兄弟媳妇儿， 对， 你姐姐大姐的，你大姐比你大哥大两岁， 对， 对不对？ 对， 那大姐呢就出阁了，你二妹妹、三妹妹那时候还没出阁，还没出嫁呢。拿你爸爸一有病，我天天去， 是啊， 去看老头去。 啊， 你爸爸那个病啊，一天比天恶化，不吃东西， 对， 净喝药，那哪成去？变模样了， 啊， 走形了， 对对， 哎呀。我一瞧这可不好办，我就跟大哥跟老三说、我说凤山二哥可没在这儿，家里这老头这病可不见好，咱们要天天就给喝着汤药，当然说也管事，不怎么见效。我跟老三商量商量，我说咱们是不是老头住医院？ 对， 老三说他不去，他没住过医院。我说我问问， 哎， 我说老爷子，您呐，天天喝着汤药挺健好，你看您这个一天比一天就好啊，是不是？您住医院吧，您到医院住，换换吃点西药。 哎，怎么了？ 不去， 不去， 摇头。我呀，不行了。 嘿，我爸爸不行了。 我不行了。 你呀，你早就不行了你。你不是现在不行， 这小你爸爸。 你别小了啊。 他爸不行了， 嗯， 我让老三说， 哎， 我找你三兄弟， 哎， 我说老三，我说你去说去， 哎， 你告诉啊，医院比这儿条件好，昼夜有值班大夫，你去说去。老三处处摊摊， 就是 犹豫不定。老三过去了，爸爸，您呐上医院吧，医院呢，这大夫值班，昼夜有大夫。护士照顾您好，送您上医院找个车。你爸不去，别管我，你们呀好好的孝顺你妈。闭上眼不说话了， 有 不愿意。我过去一瞧，咽气了， 有 无常亡故了，不在了，没了，没有了，完了，完事了，完事大吉了，吹了，吹灯了，吹灯拔蜡了，嗝了，嗝屁了，嗝屁着凉了，撂了，撂挑子了，皮了，皮两张了，土了，土的了，土点了，无常到了，万事休了，俩六一腰眼红了。 你就说死就得了。 我赶紧我就跑到厨房，我叫你大哥 啊， 你哥哥在厨房这熬药呢， 对， 还熬汤药呢、 啊、 我大哥别熬药了， 怎么 老头完了？你哥就一愣，啊，老头死了。你大哥一听当时掉了十一个眼泪， 他还在数着呢。 你哥哥大小眼吗？ 呆子。 别熬药，一听北屋了，好嘛，哇哇的都哭起来了。 那还不哭？ 你大嫂子，你兄弟媳妇儿、 嗯， 连这姐儿俩哇哇的。我到时候我先别哭，先别哭，先别哭。 嗯， 现在不哭的时候，赶紧谁跑一趟把大姐请来。你们大姐那时候住在挺远，西南楼那边住。 对， 赶紧把大姐叫来，用车把你姐姐叫来。那时候你大姐四十来岁吧？ 对， 啊，是挺胖的身子。大姐来了，进门也是哭了一顿。大姐别拦着了，那么大岁数挺胖的，就是哭两声吧。我说大姐呀、啊、先别哭，咱们研究研究这事儿怎么办。 嗯， 咱们把事情都安排好了，你们哥几个姐儿几个上坟地哭去。 对， 咱们这事儿怎么办？把您请来了，您是大姐，老头生养你们哥几个姐儿几个，就您岁数大，您出主意，咱们这个白事打算怎么办。 嗯， 你大姐说，我呀虽说大，可是我是出了门子的，怎么也是外人呢，啊，还是听大哥的吧。 嗯， 老二凤山也没在家，大哥跟老三怎么说怎么好，我听着，让我拿多少钱我就拿多少钱，啊，我随着怎么办都好。我说好，大姐漂亮，说话我爱听，应当得这样。我大哥怎么办？研究研究吧。 嗯， 该吃吃啊，该睡的睡，都没吃饭呢，这不熬了粥了吗？把粥端过来，一人先喝两碗先。现在这儿吃干的饼，吃馒头，那是哭着样绝对吃不下去， 吃不了。 现在咱们都熬一锅粥。大姐哭嚓哭嚓，扔了两碗。 哎，有这么喝粥的吗？哭嚓哭嚓的。 哗啦哗啦， 你干嘛？ 哗哗呀呀呀呀！ 张飞来了， 怎么着？ 就喝粥的， 是不是？大哥出主意吧。 嗯， 你哥哥说啊，反正这个红白喜事啊，无尽无休。你说咱们怎么办？ 怎么叫大办，怎么叫小办， 嗯， 只要说得过去啊就行了。先到神知，上供人吃。怎么出这个病办这白事，不是给街坊邻居亲友们看吗？ 哎， 盲人不是也是不知道吗？我说咱们简简单单的，反正咱说得过去啊，我看就差不多。 嗯， 老三说不能，穷人不可富葬，富人不可穷埋。咱们虽然不是财主，咱不趁钱，但是咱们也不算太穷。 哎， 咱们不能弄四块板被老爷子抬出去。 是啊， 咱们得像个样啊。 哎， 有大姐兜着，不管花多少钱不够让他添。大姐说家里有钱，大姐说没关系，用多少钱我拿，不管花多少钱我添一半都行。 嗯， 我说好，这不这么说，交我了我办。 哎， 钱少花，事儿要办得好， 你瞧， 让你们哥几个姐几个露脸。 哎， 我办当然我不行 啊， 我得找内行。 哦，还有内行， 红白喜寿事，这个没有内行办 啊， 你是白费钱，办不好。 对， 我找熟人，我有朋友，王十二、翟富玲、李文清、丛四爷， 嗯， 这都九班给人办红白喜寿事的。 嗯， 把这几位请来，我们打算花多少钱，您看怎么办 啊？ 咱们要对得起老头， 嗯， 对得起老爷子。 对， 老爷子不易， 是 这一辈子真是为家为业操劳过度， 嗯， 以致他老人家年老气衰，心脏之症痛觉剧烈。经北京著名的医师肖龙友、董伯华、汪逢春、杨浩如、施金墨各大名医临床会诊，结果是医药网校。 哎， 你父亲西方接引与世长辞，够奔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哎，这说死了就得了。 咱这一死啊， 啊， 报丧的符文撒出去， 嗯， 各地的亲友都来吊唁。 哎， 花圈、挽联、帐子、纸盘，简直的不计其数。 嗯， 你父亲这装过 啊， 新鲜， 什么 我没见过。 是啊， 我没看见过，不是一般死人穿的那袍套靴帽 啊。 你爸爸信佛， 对， 穿的这身服可太好了。嘿，这身衣裳，这装过定做的 哦， 早先做的早就预备好了。 对，早做的。 你爸爸信佛吗？ 嗯， 穿的是全身道服，整部《金刚经》，陀罗经背，水袜、云鞋、蓝呢子、盘金线、厚底福字履。你爸爸这口棺材， 嗯， 讲究， 棺材好， 讲究。 哎， 北京前门外打木厂万义祥木厂买的， 对， 材料叫金丝楠挂阴沉铃， 哼， 上黑漆， 哎， 三道大漆挂金边，头顶福字，绞死莲花，棺材头了写的是白字，写的是你爸爸名字。 哦， 写的是那叫什么字？宋体。宋体的扁字， 啊， 每一个字这么宽，这么扁， 啊， 上写清风，清风俩字用红色的。 哦， 清风登侍郎王太公会治和。 嗯，我爸爸叫王治和。 入殓，入殓用响殓， 响殓 不是无声无色的把死人抬起来往棺材里放就完了，不，响殓。 哎，奏大乐， 找了20个吹锅手 啊，吹锅手啊， 吹广吹鬼手。 等您别乱吹了， 吹什么手？ 吹鼓手， 吹鼓手。 哎， 吹那个唢呐的。 对， 打那么大大锣。 对， 那么大大锣 啊， 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可敲得震天震地的。 嗯， 掐尸的入殓的四位师傅到床板那儿拖你父亲这尸首。 哎， 拖起来，请大爷， 请大爷， 就叫你大哥 啊， 让你大哥过来干嘛？拖着你父亲的脑袋， 这叫长子抱头。 对了，长子抱头。 嗯， 都拖好了，师傅们准备。 嗯，呀，对对对对对的， 都准备好了。 啊， 大爷，齐家话，齐家话， 走， 请。 嗯，滴答滴答滴答滴答答滴答滴答滴答答滴滴答。干戏了这个。 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 口腔得利咯。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白细毛虎不实下尖中间透地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归演呐。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笑星风采。 相声人生，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就来告诉您，为什么马三立在妻子病危的时候还在演出。他当然知道自己的妻子已经病入膏肓了，因为两天以前妻子的病情就开始迅速恶化，马三立和孩子们日夜守护，并且已经协商了后事。看着双目紧闭、呼吸微薄的惠民，马三立知道妻子在世的时刻不多了，但他不能不再一次离开，因为晚上的演出是为青少年活动中心募捐的义演，他不去，对不起2000多名观众，更对不起全市上百万的青少年。一边是热情的观众，一边是病危的妻子，马三立最终还是选择了观众。当晚的演出十分成功，但此时的马三立全然听不到观众们那潮水般的掌声和笑声，略带忧郁的月光下，一个消瘦的身影在奔跑。这时马三立的心中只有惠民，只有和他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妻子。那马三立能见到妻子最后一面吗？继续听完马三立、王凤山和说的白事会，红酒再告诉您。 到第三天接三， 哎， 这叫接三经 啊， 放燕子， 对， 找了40个大和尚。 啊，大和尚？ 嗯， 怎么还要大和尚？ 你怕这记这大和尚？ 不要这大和尚，40和尚。 找40和尚。 啊， 40和尚来念经。 嗯， 念什么呀？这叫放，说叫放燕口。 放燕子， 叫燕口施食。 啊， 摆了大四方桌子，8000桌子，6个8000桌子。挨着摆着一大条， 啊， 两边和尚都坐满了，敲打的乐器有吹管子的、吹笙的、打九音锣的、 哎、 打铜的那个镲、打铜钹的，啪吹啪吹啪吹啪吹啪吹啪啪吹啪吹，当间坐一个， 啊， 当间坐那和尚戴着个五佛冠， 哎， 他那帽子上有5个小佛印， 对。 那个大帽， 大帽， 哎，他念这个燕口施食， 啊， 念16本，燕口施食还得念经，还得扔着那么点那个小馒头， 啊， 舍小馒头撒铜钱，我念听听， 啊， 头一篇燕口施食的16本，头一篇的词儿是道场成就，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坛下海众聚扬圣号，这是前6句啊。当间这个大和尚，道场成就，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台下海中齐扬声号，苦海滔滔孽自招，一人不行半分好，世人不把弥陀念往，在世上走一遭，是功德在若冥想，在身照听，照听亡灵来赴会，趁此上莲台心照清安。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远观山有色，近听水木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无惊，施主功德在若冥想，在身照清，照清那清风灯，四郎揣四狗，压死靠死，死亡死，地上那一根发誓。 念完经打和尚。 这什么理？ 这叫咽口失食。 咽口失食就完了，念念就得。 每七天来一次。 啊， 这大和尚又来了。 啊、大和尚又来了。 这迎七，迎七经 啊， 二七经 啊， 三七经。隔到七七的四十九天， 你听听， 才出殡 啊！ 出殡那天正赶好天， 好天， 在里院搭大天棚 啊， 叫他搭的什么呀？七脊大棚。 对， 在门口外立三棵白沙高， 哦， 两边是中国二楼过街牌楼。这大牌楼是什么搭的 啊？ 用这个白蓝色的花纸搭的彩牌楼， 对， 正当中写三个字 啊： 当大事。 啊、 孔子曰：“为送死者以当大事。” 嗯， 两边是中国二楼，两边是音乐齐奏，鼓乐喧天。 嗯、 两个黑红帽在灵堂引路，请来了是文官点主，武将进门。 嗯， 连放三声铁炮，先由杠夫二十四名将京官请出门外，上小杠四十八杠，后换大罩八十人杠。杠夫满都是红缨帽、绿嫁衣，剃头洗澡，穿靴子，满穿套裤。八十人杠换三班，二百四十人。这病摆开了一字长蛇五里地。最前面是三丈六的明镜幡，上边写着你父亲的官衔。 哦，官衔。 接着就是纸人纸马，都纸糊的。开路鬼，打路鬼，英雄斗之不豪图，有方地方向哼哈二将，秦琼敬德，神土于磊，散门神，有杨雀哀，左伯桃，博弈舒淇，名为四贤。 嗯， 其罗散山奏大乐，两堂彩谱，一两引魂教，有军乐队，铜管乐，管弦乐，还有打击乐，铜音发鼓，死的文场。七个大座带家庙，松蒿松露松亭子，松伞松幡松轿子，花伞花幡花轿子，金瓜乐府朝天凳，鹰鼓鹰幡鹰照鹰，素净回避牌一二五十对，黄缎子绣花伞一堂，上绣金福字，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豹旗，飞镖旗飞熊旗，飞玉旗飞鳌旗，四对香幡八对香伞，尼姑二十名，道姑二十名，和尚四十名，老道四十名，喇嘛经四十名，北京佛教会居士林的居士也来送殡，童子学柳，学柳一百五十对，花圈四百对，挽联四百对，当中有影亭一座，上摆着你父亲的相片。 哎呦，猴啊！好了， 各界亲友送殡的两千多位，送殡的亲友胸前都带着白纸花，两个白帷幕。白眉雾里头有两个人架着你胳膊，有俩人搀着你兄弟，这哥俩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拿扶桑棒，你哥哥左手还扛着引魂幡，哭的是泣不成声。 你 撒纸钱的北京的一撮毛，拿纸钱啪这一撒，阶阶高，三层开花满天星，打官照过来了，叮叮叮叮叮叮叮叮，两个打相尺的倒退着走，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八十人杠刷刷刷，走的是又奇迹又稳当。关照过去有六十辆洋马车，里边坐着家属女眷跟着送殡。 嘿， 这个病早晨九点钟发引，下午四点半了才到你们家。 哎，怎么又抬回来了？ 是没找着坟地。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白事会。凌晨时分，救护车飞驰的声音打破了深夜的寂静。当马三立送妻子来到医院时，一切都晚了。惠民把难以平复的悲痛和难以填补的损失留给了马三立，他走了，静静地走了。此时两行热泪从马三立的脸颊边扑簌簌淌落下来。在安葬老伴的时候，马三立也为自己立下了一块墓碑，他要陪着惠民永远陪在他身边。因为只有马三立自己知道，此生他亏欠惠敏的东西太多太多了。聊到这儿，我们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在失去爱妻的这一年呢，马三立还遇到了人生的另外一件大事，这个故事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中再为您讲述。最后一起来欣赏孙楠演唱的《你快回来》，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演绎，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没有你时间寸步难行，我困在原地，任回忆铭记。黑夜里祈求黎明。